有的轻功 Michael Frace 的忧郁，就是懂得我现在的心，永远收藏我心中所有的秘密。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巴巴拉巴巴巴拉巴巴巴。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巴巴拉巴巴巴拉巴巴巴。陪着我，分享我所有坏乐和伤心。伤心。世界很平凡，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巴巴拉巴巴巴拉巴巴巴。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巴巴拉巴巴巴拉巴巴巴。陪着我，分享我所有快乐和伤心。伤心。我有一台关不掉的收音机，它在我身上个不停，响不停。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巴巴巴拉巴拉巴拉巴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拉巴巴巴巴。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听到的是关不掉的收音机，这是来自于苏永康的歌声。苏永康呢把这首歌唱得特别的轻松，关不掉的收音机其实代表的是一个我们对待音乐的态度吧。而音乐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印象自然就会更加的深刻。感谢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候都能够来光临我们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现在呢在节目里我其实不太常常的强调收音机，因为在越来越变化的时代中，从哪儿听其实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让你们听到可即便变化再多的音乐属性和影响其实没有多么大的变化，依旧在每一个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想要的安慰和理解，依然让人可以回到过去的某一年你最青春的样子。我们来听这首歌，阿妹的恋曲1990。

地处我国西南的地方，有非常多的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也有越来越多的音乐人歌手选择这样的音乐元素放在自己的音乐作品里。下面要听到的这一首王力宏的作品，更是在香格里拉采风之后创作而成的。可以这么说，这首歌算得上是一首送给彩云之南的情歌了。那这个时间我们马上来听王力宏的这首心中的日月。 你的真带着香，你的香会说话，你的话好像是对我说。我的专长叫做流浪，流浪，你注定要为我绽放，绽放。我的心寻找家，我的家没有花，我的花却在这山谷等着我。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我们等着选择相逢。你是心中的日月，落在这里，旅程的前途多余，只为遇到你，多么想万化成为你脚下的你。 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也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逸行三次洗车服务，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 长城润滑油。 上汽通用全新一代别克君威领潮上市，即日起购车即享24期零利率金融贷款方案，